真係第一攞司徒華同我比嘅話，咁即係佢搞幾十年、三四十年啦，咁話即係而家兩年幾三年啦，咁即係年資上唔比啦。第二就係話作風上一定唔係啦，即係至少我唔同人講話攞住支麥搭個台，咁樣就搞到個社會運動出嚟咯。 你真係睇個司徒華語錄喎、啊，你 我係買咗本大江東去，但係到而家我都冇見過。 唔係嗱，其實因為在座兩位啦，其實亦都係即係嗱，即係一位就學文領袖啦，嚇阿土伯你就係呢個學聯嘅秘書長啦。 喂，好緊大喎，你知唔知？ 嗱，即係你兩偉光一齊都係當年叱咤。 係啊，你要明白就係話你哋即係擔綱過呢啲咁嘅領袖角色，即係你哋唔掂。喂，就成單嘢就其實你哋要孭飛嘅啦嘛，等於係，係嘛？即係喂，點解即係香港嘅民主係因為你班友無能啊嘛？等於係 呢啲係孭飛位，所以 啊孭飛位，喂，所以其實咪就話啫，你搞咗廿幾年都冇成功咯，咪就係成日咁樣講咯。咁然之後就話你就係為咗搞社運而搞社運啦，即係社運圈咧就係呢班即係其實唔肯讓位嘅一班老屎忽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就變咗呢個即係社運嘅毒瘤啊咁樣講啦。咁啊亦都有啲人咁樣講，喂否定呢個叫做係。即係叫做愛與和平嘅抗爭啦，嗱，譬如好似呢個墳場新聞，哇，又揾埋捷古華拉喎，犀利喎，咁佢就話即係嗱，佢啊回應翻呢個捷古華拉啦，就回應翻呢個愛與和平啊口號嘅示威啦，咁啊即係喂，咁啊好似嗱，佢會三子講過噶嘛，佢話愛與和平 咧，其實我覺得咧，簡單講咧，呢、這個墳場新聞咧，即係本土派嚟。 唔係，我知你聽埋點講先啦。 好啊， 逐句逐句嚟啦。咁佢就話，即係三子話，即係其實愛與和平可以穿透坦克啊嘛，係嘛？即係久經戰陣嘅革命咧嘅佢咧就覺得就係話，唉，喂，唔係、啊，你要喂，不過我哋要面對現實、啊，我哋忠於理想、啊。嗱，仇恨係鬥爭一個重要嘅要素嚟嘅、啊， 鬥爭係重要要素。 係啦、okay ，對敵人刻骨嘅仇恨咧，先至可以能夠令到一個人咧超越佢嘅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暴力同埋有選擇性冷血嘅殺戮機器。咁記者亦都追問佢啦， 即係用武抗爭 啦。係啦，記者追問佢，喂，要讓呢、這個即係仇恨同要有仇恨怨恨同埋即係先至可以同仇敵忾。咁啊，即係咁樣樣咯。咁佢就亦都話，即係叫問佢，即係其實同唔同意，即係好似即係記史啊，同埋即係嗰啲即係其實追住嗰啲人啊，即係其實去。即係嗰啲咩，即 係係 嗰類咁嘅嘢啦。 之後咧，咁之後咧， 咁佢就最後尾就話革命係永垂不朽咯。 Anthony 即係 復述翻 係做一大段嗰段嘢裏邊咧，其實就係本土派嘅而家意識形態嚟噶嘛，九 係 第一就係你一定要每一場嘅戰役都係要勝利嘅，係嚇，即係每一場戰役都勝利，唔輸得就否則咧，你就係即係圍威威。你就係即係社運圈就唔係真嘅抗爭。 如果你有冇必勝嘅把握嘅，你唔好再搞社運。 喂，咁唔使搞嘅喎，邊有社會運動有必勝嘅把握啫？ 係啦。 嚇！阿陳雲講完城邦搞咁耐，香港都起到個城邦出嚟㗎。 嗱， 咁佢咪必勝啊？咁 第二，佢認為我哋嘅手法用呢個和平非暴力嘅方法咧，係唔撚得嘅。 但佢又唔係有本錢買軍火，搞革命係要軍火㗎嘛？你香港連支槍都買唔到，你搞咩軍火？ 係啊， 咁即係你同我講話掟磚就要搞革命嘅話，你真係去烏克蘭俾人笑到。 唔係咁確實啦，即係喂，捷古華拉真係搞革命啊嘛，係咪先？咁而家香港係咪叫革命先？嗱，因為好多人咁樣問啦，嗱，即係點樣定性呢個運動？嗱，有啲人就話佔中啦，即係有啲人就話雨傘運動啦，有啲人又雨傘革命。究竟你覺得係邊個 term 係最適合咧？ 我自己覺得係雨傘運動咯，即係有啲人中意話，即係喺掟完催淚彈之後嗌激昂啲，然後叫 umbrella revolution。咁你仲嗌得嗌得勁啲咁，即係外媒咁嗌，咁我覺得你嗌完冇乜所謂嘅。咁但係嗌到持續落去，我會問翻就係話，咁你咪覺得你自己真係搞緊革命先？ 同埋你夾咗乜嘢名出嚟？ 係咯，即係首先就係、是我覺得你冇一個死嘅心理準備嘅話，你就唔好話自己係願意搞革命啦。第二就係話你又唔係買軍火嘅話，即係你同人講話我哋攞啲。我哋攞啲水樽掟過去啊，或者攞磚頭掟過去，咁就叫搞革命。哇！你真係攞翻去同人哋即係烏克蘭嗰啲比，即係冇面見人喎。人哋搞革命係攞槍噶嘛，真係個警察射你嘅，你真係射翻個磚頭噶嘛，係要咁噶嘛，咁先叫革命啊嘛。所以我真係完全唔明咧，即係你問我好多學生團都唔同意見啦，我真係完全唔明學生前線有講法就係話，警察開槍嘅時候，警察如果仲开，如果警察开枪，我哋仲唔掟砖还击，咁咪好傻仔？ 系， 咪射多你几枪咯？ 咁我心谂，警察开枪你走啦，你掟咩砖啫？你掟完砖你又掟唔中佢，之后佢把枪咧够开子弹够飞嘅时候，咁、即系我觉得你要讲话要搞革命，但系讲嘢系唔 logical 嘅。我想讲翻个传统咧，即系我觉得识几多即系韩国人噶，即系我记得分别有两个韩国妹，

即係嗰支係啦，速龍隊。咁佢就話叫人哋撤啊嘛，即係叫人唔好嚟啦。即係清場嗰日就喂，即係你已經見到就係話你其實喂人哋真係原來係出呢啲咁嘅藍衣戰士，你就可以退嘅。喂，咁你都見到你自己革命嗰、那個即係叫做 limiting factor 啦，你嗰個限嗰、那個限制啦，係咪？ 佢話好唔情願嘅情況之下咧，就做呢個決定咁啊。 喂，你唔係第一日，你唔係第一日知啊嘛？系嘛？ 你有冇同佢交手啊，黄之锋？ 系咯，我冇同佢 澳洲仔， 我同佢讲过两句嘅，因为大台佢有份拆啦。系咁，然后喺旺角嘅喺旺角喺度围剿人力嘅时候咧，佢都有份围剿，攞住张纸咁明报已经笃咗佢样出嚟啦。咁佢系点讲咧？我系有同佢见过面嘅，即系喺广场嘅时候咁实见到啦，即系我喺金钟嘛嗰时。咁之后佢都有问即系例如佢都有问我就系话之后会唔会去廿四号平安夜嘅游行嘅？即系。學生前線嗰個四眼哥哥就問我去唔去學生覺醒嗰個平安夜遊行，我唔知點解佢要問啦。不過何文思豪最後決定唔去，咁就答佢唔去，咁之後就冇啦。 哦，咁樣樣 ，OK， 好啦，呢次時間差唔多，下次再翻嚟再講啦。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陳建文。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翻翻嚟第二次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啱啱啊，知锋哥啊，听到陈建文把声就吓咗一跳啦，系嘛？喂，其实讲起呢个三子啦，喂，其实究竟你点样睇嗱？你觉唔觉呢坛嘢系占中先？因为其实你成个雨伞运动咧，佢哋似乎个角色真系吓条条揈，尤其系你冲完去呢、這个即系公民广场之后啦，佢系似乎系俾你夹住佢先至吓，即系去讲去承认呢、這个，即系咪先至开始宣布系占中啦咁样。 冇话夹唔夹嘅。咁本身我哋都系原本系积极配合三子嘅做法，谂住先喺公民广场建立一个基地，喺10月1号操大队过去，让爱与和平瞓喺度等俾人拉。咁我哋系一个好完整积极配合三子嘅计划噶嘛？如果咪又俾人话分裂泛民啦，话 唔系，但系其实佢自己，你同佢哋自己本身冇默契噶嘛，系咪？ 你话有冇默契啊？ 系 你起码冲入公民广场，一定佢哋唔知啦。 系啦， 系可以咁讲。 我都收唔到风咯，何况佢哋？ 你睇到好似有咩反应嘅？喺我冲入去嘅时候， 系。 佢哋好尷尬咯，因為佢諗住去飲嗰個咧就係行禮如儀嘅啫嘛，就真係諗住一兩日，跟住就即係抬走。如果唔係，佢唔會揀十月一號噶。好多人咧 PM 我咧，有冇搞錯？你揀十月一號，因為點解咧？十月一號係假期，十二號係假期，十月三號先係翻工。 然後佢就話想咁樣就唔影響個日常 行禮如儀。唔係，但係其實你衝得去金公民廣場，我諗你都應該 你預咗騎劫佢嘅冇？ 冇啊，其實我真係諗住純粹係喺拜完課之後，星期五拜完課，之後星期三先十月一號，咁星期六日一二四日空了了冇嘢做喎，咁點好咧？ take a break 咯，佢諗住 唔係咁我咁唔係即係咁商學都冇諗住 break， 咁啊揾啲嘢做啦，升級運動啦，咁啊。諗過唔同地方咧，之後後嚟學文思潮有個肥仔就話：喂，不如今次不如就係入去公民廣場啦。咁之後咧 即係即時諗到出嚟嘅啫。 下晝六七點諗到。咁之後咧喺 當日啊， 係當日，當日六點半商學分開開會，然後學文思潮有個肥仔就話：不如我哋就去入去公民廣場啦。然後就話：喂，幾好喎、啊，反我搞香港電視就喺呢度。然後啲溫和泛民都覺得公民廣場係要開翻嘅啦。咁之後八點幾開會， 事後再諗。嗰陣時候，即係商學宣布絕食會唔會好啲？事後諗一下， 唔會， 即係打悲情牌。嗱，罷課完啦，有咁多同學喺度啦，你唔係得你幾兜友嘛？ 事後望翻咧，絕食唔 work， 因為個問題係如果絕食嘅話，係唔會有雨傘運動出現噶嘛？係咯，同埋因為其實你個觸發點係真係被捕，同埋我覺得整個運動嘅轉捩點其實喺。 冲入公民广场， 冲完入公民广场之后， 冇错。 商学嘅司仪喺命运指数度嗌咗三个字：反包围，系令到整个运动改变咗。因为过往喺占中嘅剧本，甚至非暴力嘅抗争里边咧， 我哋系冇谂过反包围呢三个字，我哋都系警察嚟啊，瞓低咯，边会围住啲警察啊？拖延啲警察入嚟嘅时间，但系嗰一下一嗌反包围，啲群众就喺龙汇道喺演艺唔同嘅位置度顶住啲警察，唔俾佢哋入嚟。 记得 咁其实呢一样嘢理论上系违反咗嗰种就系话啊，我哋唔反过俾人咧，其实系有啲唔同嘅， 有少少嘅技术上嘅调节上 系啦，冇错。咁但系呢一个， 同埋我觉得如果你话再 trace 翻咧，就系、是、因为你冲入公民广场，咁佢啲差佬咧就俾你打个措手不及，包括当权者啊。咁所以咧，佢就扣留你48小時，諗住懲罰你班契弟。點知咧就觸發咧，我哋第日更加多人去。咁你都焗咗三次咧，因為俾人鬧得太緊要啊嘛。 同埋嗰次 宣布佔中， 同埋嗰次佔領嘅人數，星期六嘅時候咧，星期五晚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我嗰次喺機油收到，我係有睇報紙嘅。咁咧，我睇翻份信報，咁佢就話阿戴耀廷咧喺星期六嘅講法就係話。如我發夢 依然係跟翻十月一號， 同埋佢就話佢發夢咧，如果佔領中環咧有30,000人就已經好好啦。咁但係去到星期六晚已經有50,000人嘅時候，夠數係做啦。咁 冇錯，冇錯。同埋佢最重要咧，就係因為佢第二日咧，即係星期六嗰日之後嘅星期日啊，宣布完佔中之後咧，咪好多人走噶嘛，以為好大鑊啊。點解第二日咧？差佬亦都戇居，就封曬所有喺政府總部附近龍和道啊範圍裏面咧個位置唔俾入，所以咪趕出去告示打道同埋下個道咯。喂，如果唔係你個雨傘運動係唔會咁樣即係飆出嚟嘅。 因為咧，我覺得 所以個轉折點咧就喺你同埋即係學聯嗰下咧，就係衝入去呢一個公民，而呢一個都配合翻我哋講法 Anthony， 就係你成個愛與和平嘅佔中咧，講咗1年09個月，所有嘅嘢咧都係事先規劃好、部署好、安排好嘅。其實根本當權者係睇住你嚟揼噶嘛，大佬。 係啊， 所以其實社會運動係唔應該將個好完整嘅計劃，即係你寫學術論文，你梗係有曬個 index， 有曬夢圖，有曬個程序去寫、去研究。但社會運動唔係做學術研究啊嘛，所以其實佢咁樣做係，即係我記得喺。佢一講佔中嘅時候咧，佢有個明報嘅佔中訪談系列噶嘛，就之後揾咗長毛啦，揾咗黃仁達啦，然後又揾咗我咁樣，即係我嗰時同佢講，我嗰時已經直接同佢講咗，你冇理由將個 plan 講曬出，因為嗰時咧佔領中環係有6至7個程序，然後甚至話要 book 個香港大球場做佔中演練嘅。 佢有張 A4 紙，就好多個圖嘅，就嗰啲箭嘴你有冇見過啊？ 有啊， 指嚟指去嘅嗰張啊，我話哇！共產黨睇住你呢份嘢嚟食啦， 係啊， 喂，就算簡石街嗰陣時候喺我哋嗰個非暴力抗爭嘅訓練裏面，話需要有計劃，係個大框架嘅計劃嚟嘅啫嘛， 同埋個計劃唔係公開到咁樣嘅地步啊， 冇錯啦，即係你話起碼我哋有啲人會知我哋嘅方向係點，我哋嘅目標係點，但係唔係細節成咁啊，大佬， 係啊，你打曬開口牌，所以咧，如果黃家駒要屌咧。就应该是屌三指喎，其实是嘛，即是你即是嗰所谓有枷锁是佢哋有枷锁喎，是嘛， 佢哋系自己 set 啲枷锁俾自己嘅。 同埋咧，点解学生运动先系成个即系社会变革同埋运动嘅基础咧？ 系 就系、是、因为学生先至系冇乜顾虑噶嘛，唔会考虑咁多嘢噶嘛。我今日谂到，例如而家呢一分钟吓、我哋而家中午谂到，咪12点搞咯， 系啊， 系咪1点搞咯？而家去 call 人咯， 喂，梗系要攻其不备噶啦，其实系。 对当权者嚟讲系最吓人噶呢、這个方法。 系啊，你梗系要攻其不备啦，即系如果你唔系话，即系嗰次，即系阿昌昌都有份嘅，其实系，即系你928系冲出去龙，即系呢个叫做系即系下角道啦，都唔会话有而家之后嘅即系雨伞运动啊嘅势态啦，已经系嘛。咁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其实喂，其实嗱，就系讲成个雨伞运动啦 ，flow out 啦，喂，其实你又点样睇啲政党啦？你同啲政党其实之间会唔会有啲即系其实 有冇互动啊？ 系啊，互动啊，默契啊，咁样样 咧，梗系有互动，好多互动， 系、 啊，不过点样有互动咧就 拖后腿。 明报嘅 会唔会合作无间呢？ 明报更加就冇， 定还是有好多无间呢？ 一向就好多无间，就开完会就第二日嘅呢一个即系明报嘅你先知啦，再唔系就系呢一个 苹果嘅 苹果嘅策局啦，嗰啲咧，咁全部都会讲晒会议内容，然后就将即系 太多先知啦， 狂打 combo 喺度挫我哋咁样，打到我哋落花流水咁， 打双学 系啦。咁因為對佢哋嚟講，其實佢哋本身對場運動好多顧慮嘅，即係例如其實咁呢個我明白嘅就係佢哋喺地區嚟唔夠膽講雨傘運動，因為驚居民反對同埋區議會上台，因為佢地區工作蛇齋餅種啊，修橋補路。其實就算泛民都係想盡量去政治化，咁呢個唔緊要，由得佢。咁但係去到開會嘅時候就係好多嘅議員係有鋪

嗱，因為其實 鬱敏就其實冇乜見佢，佢喺台灣做大選評論啊嘛。 係。 咁所以對佢運動係冇乜評論，因為 即係你對佢係冇乜期望嘅，咁所以就 冇乜失望。 係 啊。係啊。咁佢都係做一個評論時事評論員同埋足球評論員嘅角色㗎啦，主要都係。當然之前嗰位足球評論員嘅角色比較多啦。咁之後咪去台灣嗰度做選舉評論咯。咁 係 唔知佢睇到台灣即係民進黨贏到，咁佢有咩諗法啦？不過呢個唔緊，呢個後話啦。咁對佢真係冇乜期望，亦都冇乜失望嘅。即係雖然佢成日話我鳩毛未生齊啦，咁但係即係鳩毛多定少咁關你差事嘅，係咯。 咁但係你又點樣睇佢？一方面咧就話即係你鳩毛都未生齊，但係一方面又覺得而家係屬於即係俾啲學生去帶領咧呢樣嘢咧。 唔係咁即係。泛民有一種好特別嘅跡象咧，就係佢哋會 佢唔係泛民喎，但係 嗱講埋先嗱，我嗱喺我嘅理解裏面咧，黃英文係獨立立法會議員，佢就唔係嗰位所謂泛民主派嗰個幹部裏面嘅，係啦咁樣，佢係好獨立嘅，咁佢真係好獨立啊，立場上咁樣，咁泛民咧就會攞支麥或者做訪問就話。學生係香港未來嘅希望，我俾掌聲佢好唔好啊？佢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咧，翻到去第二日咧，你揭開你先知咧，就會同你講話，泛民批學生，即係暗地裏靠攏激進派咁樣，咁之後就喺度即係 spin 一大輪，即係呢啲政治化妝啦。咁呢個係佢哋要即係 等於俾壓力你哋， 得閒就捧下你，之後踩下你。咁鬱敏就 一以貫之嘅，係咪都屌你？ 佢係咪都屌嘅？咁佢話係交俾學生咧，咁但係佢冇話交完俾學生就唔屌你噶嘛？咁所以佢佢、okay. 都係屌嘅，其實係咁、我都如佢屌嘅，咁屌咯。 黃楊達咧， 黃楊達我覺得比較有趣，因為咧喺整個雨傘運動裏面咧，佢會 claim 就係話係佢當初熱血公民係呼籲大家去即係佔領。咩擴大佔領咩佔領馬路嗰啲乜嘢啦，咁 就覺得四面開即係八即係其實係 你睇翻佢 嗰個 雨傘運動革命時序表咧，係有呢一佢係咁佢自己咁寫嘅，咁我咧有碌佢哋 Facebook 啦，咁你不得不佩服佢咧，佢喺佔領期間咧，佢哋真係玩 social media 真係有翻咁大功力嘅， 勁過你喎、啊！我覺得勁過你喎、 啊， 你已經係 social media 捧起出嚟嘅人嚟啦，係咪？ 咁講。like 數上咧，佢係未超越學民思考 page 嘅，近32萬，佢30萬啫。 OK， 係啊，佢仲但係佢自己個升幅係升得好快嘅，同埋佢哋真係即係有講物就係熱血公民200個人都係記者啦。咁我唔理係咪記者，咁總之佢哋有200個人隨時都喺咁多個佔領區嗰度去做一啲即係即時嘅記錄或者報道啦。咁所以咧，佢哋係玩 social media 係有一手嘅。咁同埋你見佢哋，你見 my radio 個網站同埋熱血個網站嘅界面。你好明顯到鬱敏同埋黃楊達兩個對 social media 嘅功力係好有分別嘅，的確 冇錯， 係而佢個網站都真係 OK 靚，不得不承認啦。咁但係你問我，我覺得佢雨傘運動嘅表現就係、是、即係 開頭好勇武，後面 開頭就講得好勁嘅，咁真係佢話佢自己佔領啦，咁大家真係而家自己判斷啦，我冇乜 大家都有份啦，大家衝出馬路 係啦，咁但係之後咁但係之後就喺度會不斷喺度鬧去熱血時報會去即係批評唔同嘅人啦，包括學民啊、學聯啊咁樣，咁你批評唔緊要，咁但係批評完之後。即係你話人清場嘅時候你去咗邊啊？咁其實佢清場嘅時候佢自己都唔喺香港根本就，咁但係佢就會話啊呢一、這個係熱血時報同埋熱血時報部分主持諗法，唔代表黃仁達嘅。咁但係你問我，我會覺得係即係有啲嘅嘢叫冤有頭債有主。咁學民有啲咩做錯咗，都係黃之峰要即係咩鍋噶嘛？咁學聯有咩做錯，都係周永康要咩鍋噶嘛？咁熱血公民首領咁、那個熱血時報咁出，如果有啲咩嘅話，其實都係同佢接。即係你唔可以話熱血時報嘅立場唔代表黃仁達咯。 第二節完之前，我想問一句咧，就係、是、你覺得商學有冇某程度上，我有個感覺，因為你係俾佢哋 lead 住走嘅。有時會，因為點解你俾佢夾緊啊？俾熱血啊！ 嗱、其實咁講， 嗰啲勇武啊，嗱嗰啲 《蘋果日報》啦，即係黎智英啦，泛民啦，以至到熱血，其實都係想游說商學近佢哋嗰邊嘅立場，即係就好似阿陶君衡所講嘅就係夾啦。咁所以你問我，咁我都表面都夾緊我哋，其實就咁，我哋不嬲都係咁啦。咁、但係你話我哋有冇真係特別係靠攏去佢哋嗰邊咧？咁我又唔覺得有任何咁跡象。即係即使佢哋係好有咁嘅意圖嘅，或者網上嘅輿論的確係即係你見高登一面倒，都係即係喺度招呼緊商學啊，鬧到你想即係鬧到你上天。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你唔可能要求全世界都同意你㗎嘛，即係黐孖筋咁樣，整個咁政治光譜咁闊，咁你可以點啫？咁我哋係非暴力就非暴力，咁你要搞暴力革命嘅，咁 咁你自己開檔你自己搞啦。 係咯。嗯、即係例如琴日我做電台節目嘅時候，即係我琴日做網台，咁都有個聽眾問我就話：阿黃之峰，點解你哋仲要堅持非暴力啊？點解你哋唔搞革命啊？你哋要打共產黨先打得贏佢，你真係要打過？咁我問佢：咁你咪攞槍啊？我唔係喎，佢又同我講，即係問佢：咁你係咪去即係我問佢：咁你係咪諗 新鮮事蹟、啊？ 我問佢：咁你有冇去過商學嘅升級行動？佢話冇。之後就話：你商學連龍和道都唔落去，你同我講係搞革命咁樣。咁之後就話：唔係啊，咁我自己唔做啫。咁你哋可以帶領人做啊。你唔做，你要叫人做，你要幾負責任喎？真係咁樣。 幾熱血喎！ 咁當然佢話。佢係軍夫，佢係軍師咁， 軍 唔係即係佢，即係佢哋以軍師自居咁，咁我頒個獎俾你啦，好冇？俾諸葛亮馬扇你好冇？ 即係佢係陳雲啲 friend 嚟嘅，都係。 唔係咁，你陳雲都話係學者啊，咁我話啊，學者要背後出謀獻策，咁要 win 咁。你打上嚟嘅聽眾，你又唔係啲咩？咁你同我講話， 佢我唔係我諗佢玩得嗰啲咩 command and conquer 啊嗰啲， 真係你真係 嗰啲 多啊 ！AOL 係啦 ，AOL 嗰啲啦。哥啊，汪精衛喺當年嘅國民黨都威水啦。 喂，你唔好講汪精衛，因為墳場新聞又訪問埋佢。 我知啊，問題就係汪精衛啊，都係。即係最主要喺革命嘅時代咧，係最威嗰幾個嚟咧，刺殺呢個攝政王。 係啱啱。 大哥啊，佢都自己親自上馬啦，擺炸彈啦。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唔通我點 Anthony 去做啊？點我話我要勇武革命嘅時候？ 係即係軍師有時自己都要自己親征啦，係咪？ 喂，大佬，你要 set 定三條俾人噶嘛？如果你話你勇武抗爭嘅話，喂，如果我贊成勇武抗爭咧，我係第一個會掟汽油彈㗎。係。唔到你黃之峰掟啦，屌我自己掟啦，大佬我仲有手力噶嘛，仆街噶，香港第一个汽油弹咧，我掟过几卵威啊，大佬系咪先？ 系啊，喂，好休息一阵。 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咧，系录音嘅大军阀啦。 系 咁啊 ，Anthony 好似想即系挑起下呢个商学嘅矛盾噶嘛？话你 唔系，即系其实嗱，有一点我都想即系其实问一问嘅，就系、是、其实你点样描绘你哋同即系学联啊嗰个合作关系咧？有时好似即系你哋都系 有冇貌合神离啊？ 各走各路咁样样， 冇咁样嘅情况。即系你话貌合神离就周永康同陳武輝上台講嘢，即係俾人哋去歡呼嘅時候，就真係講樣有啲貌合神離嘅，尷尬咯。 但係佢哋好嘻嘻㗎咯喎，都係嘛？ 係㗎，有時候咧上台嘅時候個樣有啲尷尬㗎， 係嘛？ 自在㗎， 係 啊。 因為講嘻嘻，你就係老祖宗嚟㗎嘛 ，suppose 係你係同呢個 理論上係 你同阿黎文樂係老祖宗嚟㗎嘛？ 係啊，嗰次係佢同周永康、陳武輝、周永康第一次上台拖手嘅時候，係嗰次我話 係 一齊鞠躬多謝市民支持，然後叫大家舉隻手出嚟，咁然後一鞠完躬之後咧，我即刻放咗隻手，然後叫佢兩個自己又拖住佢。 哦，即係原來你想揾接班人， 咁就對於呢、這個即係嘻嘻嘅焦點就唔係喺我同黎文樂度咯。 係咯，即係原來呢個係陰謀嚟嘅。 所以你話貌合神離就其實多數係佢哋兩個拖手，真係有啲貌合神離。不過近排啲樣子自然咗啦，你見佢哋之前上電台嘅樣，即係你話貌合神離，我真係見到呢啲就叫貌合神離啦。 係。 喂，但係正經講，你哋有冇內部有少競爭㗎？ 有咩要競爭咧？ 因為嗱，以前我哋搞運動嘅時候，學聯就老大哥嚟噶嘛，即係一聲號令就基本上就啲同學都會聽嘅咁樣。咁但係而家多咗你學民思潮啊嘛，咁你咪可以夾佢咯，即係某程度。 可以有啲咩好夾咧？其實 即係例如話佢真係有啲嘢係相對上溫和少少嘅，或者係務實少少啦。好聽啲講就係、是，咁你突然之間黃之峰話一句即係。大家大帳幕，或者我絕世咁你咪夾到佢囉。 我又唔覺得真係有任何夾嘅情況出現，因為你問兩個團體其實本身呢，即係我哋其實有七成係中學生嚟嘅學民思潮，咁當然你話我哋群體上面向上呢係有啲唔同嘅，咁當然你問我而家都叫 E1 嘅大學生啦，即係雖然我都冇乜上堂，咁但係你都可以話我係一個大學生嚟嘅，係啦，咁 咁但係我會覺得兩個嘅面向係有啲唔同，即係例如你會見到就係學聯咧，佢哋院校嘅組織工作咧，的確係好把炮嘅，即係例如你話八大院校佢哋嗰啲嘅霸委會啦，以至到就係佢哋嘅整個學聯為即係咁長歷史以嚟嗰個嘅系統嗰、那個嘅網絡其實真係好薄。咁但係學民思潮主力就可能無論係social media 啦，或者係之前過往一年嘅經驗就打巷戰，即係你話做喺媒體上面咧，其實我哋嗰個嘅經驗係相對比較多嘅。咁你可以咁樣去分，咁但係你話喺整個運動嘅判斷上面，其實大家都係即係一齊俾泛民夾咯， 一齊俾泛民， 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喺個運動嗰度，大家成嗌學生、學生、學界、學界，其實得兩個團體一齊去面對住嗰啲即係拆大台嘅爭議啊，之後嗰個就係、是再唔係嘅就係喺會議室嗰度，泛民就同佢講話，其實咧，不如大家都思考下，有冇呢個退場嘅可能性？我哋讓雨傘運動遍地開花，就落社區心間，其實每場運動佢想完嘅時候都係話遍地開花噶嘛，對泛民嚟講，即係遍地開花唔係問題，但你夾硬作個原因遍地開花就係問題咯。咁所以其實你問基本上大家都係分工啦。 唔係，我覺得我聽完你講之後咧，我即刻come from my mind 咧，即係泛民咧，如果真係想退場嘅話咧，其實佢有兩個好重要嘅問題同埋缺點啊。第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你要叫啲僆仔去退場嘅話，即係商學啦，而家具體嚟講就係、是，喂，你都要寫個退場嘅論述出嚟先得㗎。 嗯， 點解要退場？點樣去退場？ 其實戴耀廷佢哋自首嗰份宣言，咪講咗佢哋未來嘅工作嗰份，咪點解要退場嘅宣言？不過說唔說服個公眾就自有公論啦，咁解。 咁但係都要同你哋傾噶嘛。咁起碼 draft 個稿出嚟，大家研究一下啦。 唔係個問題在於就係話佢哋成日話落社區心間，落社區心間。咁但係我 即係做區議員， 落社區唔緊要，我哋都會落社區擺街站。學民思潮上年呢個時候就係即係一個個個禮拜咁擺街站。 其實一早做曬啦， 連啲學生即係我諗再擺街站唔係問題，但問題係落社區心間。 洗楼啦， 得嘅，但系民主党你哋自己，唔系即系泛民话，我哋而家雨伞运动落社区心间，我心你哋咪有几十个社区主任喺社区心间紧咯， 系啊， 咁即系 得就神早得， 雨伞运动持唔持续，你哋都心间紧，咁点解你会用呢一样嘢去做个新嘅 plan？ 咁唔系咯，好明显。 嗱，呢个第一样，佢哋冇一个退场嘅论述。第二样我谂到嘅就系咧，你唔能够 capitalize 到咧呢一场运动。嗱，民进党就好叻啦，其实太阳花运动啲学生其实都同佢保持一定距离噶嘛。系咪？咁但系點解最後民進黨能夠將呢一啲嘅我哋用會計學講 expense 係要變成 asset 咧？咁樣個過程其實好簡單嘅。後屘我問翻台灣啲兄弟姊妹咧，佢話民進黨係有幫手頂個立法院啊， 嗯， 等呢、這個即係局阿黃金平咧，唔好俾警察清場啊， 有頂噶嘛喺度。 即係佢係有成個過程嘅運動裏面咧，佢揾翻佢自己嘅角色。 但係升級行動衝突啊等等嘅時候，其實你係 背後都係撐場嘅， 有撐場咁，但係 就唔係拖後腿。 係啊，同埋舉個例子就係話，成日話呼籲啲市民通宵留守，泛民都有份呼籲噶嘛。 嗯， 佢哋自己又唔係真係喺度通宵留守喎。 咁啊 PK 啲 係咯，咁即係你叫大家留守，你自己又唔係擺個營喺度瞓，即係例如阿胡志偉嗰啲就喺度瞓嘅，咁但係興姐陣咁冇啦，咁樣咯，係啊。 咁樣樣，喂，咁其實講到即係其實去到即係成個即係退場啦，或者係去到係即係末段啦。喂，其實你哋對於即係嗰個叫做係退場，我唔知你同學聯有冇即係分歧啊？嗱，起碼就係周永康最近接受呢個有線嘅訪問咧，就好有爭議啦。不如我哋聽咗先好嘛？ 激進未必有用， 確實都係即係俾一啲你話即係期望升級為主嘅人咧，去見到就係呢種行動其實未如理想。咁呢個確實即係你話反證翻過嚟，咁顯示嘅就係你嗰個運動方向或者個行動方向需要更加多元咯，即係而唔係一味咁就係純粹以升級作為一個主軸咧。 咁啊，即係我相信你都聽過啦呢一段，即係 我啱認真聽，以前係睇文字版。 係， 喂，呢句説話咩問題啊？ 係， 我唔知啊。黃之鋒，你聽完之後覺得咩？ 其實係大家以為旁白記者嗰句嘅 VO 稿就係周永康嘅言論先有咁大嘅反應啫。 個、VO 稿 係 咩啊？ 係啊，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學聯係想透過呢個行動去證明，即係透呢個行動即係失敗去證明升級行動係冇用嘅。咁、但呢一個係一個記者嘅判斷，而事後嘅講法就根本上呢一個係一個事後， 即係屈咗落 去，即係完咗之後，你咪覺得原來升級行動係未必 work 嘅，咁咪要揾其他方法。咁其實咁講係正常個波。咁但係只不過就係話大家去喘息嘅時候。

即系 唔系佢有冇淫笑先？因为其实之前 我到个样啊， 你见唔到个样啊？ 整烂咗眼镜通常。 我喺公民广场放个被捕，都系冇一对鞋同埋冇副眼镜噶。即系其实呢场抗争运动系损失咗好多嘢嘅，即系呢啲嘢咯。 哇！真系喂，好有好有。 喂，你有冇谂过下次戴隐形眼镜好啲啊？起码认唔到差。胡 椒喷雾喷落去 啊， 戴隐形眼镜戴顶落啊，真系。 哇！咁啊系喎，系喎，系喎。 咁所以咧，其实就我即系。我又要配啲平配啲平啲眼鏡。 唔係咁，你會唔會戴啲護蔭啊？即係好似啲手籠咁樣樣咧，即 係。咩啊？你戴頭盔佢搏得更加大力，你戴護蔭佢咪揸得更加大力咯？ 或者拉起你嗰個護蔭，跟住再揸。 彈落去啦！拉個護蔭再彈翻落去咯。 哇！咁哇，好毒啊，大佬。 咁佢 喂咁冇辦法 嘅喎。不過啲差佬好似話對你係差少少嘅，相對岑無輝嚟講。 係啊，岑無輝張咁型嘅相，咁 點解咧？ 爭我多啲啩？ 你係咪成日即係扇 Q 佢？明明我而家話唔衝，跟住突然間衝嗰啲咁嘅衰嘢啊！ 唔係啊，我喺旺角嗰時係我冇做過任何嘢，我鐵馬都冇掂過，無啦就一拉拉咗我咁啊！仲要係咁多個企喺度咧，我係第一個俾佢拉，即係佢哋琴晚就一拉咗佢咁樣，咁之後我就唉頂你個肺咁啊！ 即係擒賊先擒王嗰種咁樣。 類似啦。 但你嗰陣時係咪真係 challenge 嗰啲即係叫做係代理人啊？即係嗰、那個 我喺度攞支咪問啲紅帽仔嘢啫嘛！我喺中信外邊都係做埋啲一樣，中信外邊都冇事啦，根本就。 喂，其實唔係我見大舊喺即係金鐘清場嗰日都係做呢啲嘢㗎。 係啊，咁但係佢冇事咯。咁但係佢要擒，即係要拉我先，咁咪俾拉咯，冇乜所謂嘅。 係嘛？即係揾個理由去拉你啫。 咁一月都要再上庭 啊。喂，最後一句啦，其實即係私人啲啦。即係其實我見你嗰陣時絕食都好慘啦，係咪？即係原本你係約咗你媽咪，即係其實去即係食咗生日飯啫嘛。係 啊， 係 啊， 係。係咪？即係其實你覺得你自己本身即係，唉，即係你去到嗰個 moment。你覺得會唔會自己已經唔係屬於你自己屋企咧？或者其實屋企其實有冇一啲即係向你施壓咧？其實都會 屋企完全冇向我施壓，係絕對支持都尊重嘅，係啦， 支持同埋尊重 嘅，尊重咁索嘅呢句 嚇， 齊梁齊恩嗰句， 我哋 係啊，得翻翻嚟先咁當然擺屋企嘅時間會少咗啦，咁但係佢哋係即係俾我有咁嘅空間，咁先令到有今日嘅黃之鋒仲可以坐喺度即係喺個網台度講緊嘢咁樣咯。 同意啊， 係啊，咁但係其實你爹哋媽咪會唔會翻大陸都有困難咧？其實即係我見到好似周永康就即 係佢哋喺雨傘運動前後都冇翻過大陸， 都冇翻過大陸， 醒目喎。 唔係本身冇必要翻咯，係咯，同埋你話去旅遊咩旅行咩唔通啫，係。 即係佢哋起碼唔會話咩，佢哋起碼有咁嘅 sensitivity 嘅。 佢哋冇需要翻大陸，係咁講。 工作上冇需要咯， 工作 旅行你可以揀第二度咩？ 係咯，即係唔去大陸會死咩咁樣係咯。 咁但係其實而家仲有冇俾人跟蹤啊嗰啲之類 的。有嗱，其實咁嘅，如果佢要秘密跟蹤嘅話咧，跟住我都唔知啦。咁但係即係光明地跟蹤我就唔見有咯。 嚇，因為你嗰陣時你話去過台灣咧， 咁係喺台灣跟蹤係比較 台灣都。人跟踪， 仲要跟得好扬噶嗰条友。 系啊，我俾条友 咩事啊？ 抄得我来回机票、住嘅酒店、住喺同一间酒店，然后跟咗我全日。 唔系华文嗰次话咩安排嗰次 咩啊？咪 个活动嚟噶？ 唔系华文嗰次啊，系我考完 DSE 走去见。 我自己去沟女嗰次， 唔系自己去沟女啊，系佢话要 check 我去唔去夜店，我同佢讲话我嗰时十七岁入唔到夜店嘅，你谂多咗啦咁样。 系喎，嗰时候未够称喎。 系啊，咁之后我嗰时系有见黄丹嘅，咁但系唔知啦，咁总之台湾命跟踪啦，系。 反而台灣被人跟蹤，最後Anthony 問完之後，我最後一句啦。喂，我聽到泛民啲阿哥阿姐講咧，我聽嘅啫，我唔知經定。佢話黃之鋒咧係比政客更政客。 哦， 點解咁講啊？ 我 係咪好識計算 咧？ 話 你勁咯。 哦，我明啦，因為你對佢哋有戒心，即係尤其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就係話成日俾人夾啦，即係佢覺得你哋即係你哋對佢有戒心，咁所以佢先至咁樣講翻你轉頭，會唔會係咁咧？ 你聽完呢句說話有咩感覺先？ 我比政客更政客， 即係話你好勁啊！ 唔係，即係一個政客話我比政客更政客咁， 幾大鑊你真係？ 咁， 你覺得呢個係家長定還是係？你覺得係褒獎定還是係？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重要嘅 comment 咯，係咯。咁你話我係政客咁， 定還即係佢覺得佢搞你？ 我理得你啫，咁我都係做我嘅嘢㗎啦。咁 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咁。 你唔 聽話，你唔係好聽話，同埋咧，可能你喺佢表面咧，你冇搏擊好緊要嘅，即係同佢哋開會嘅時候。但係出咗去咧， 陽奉陰違， 自己講翻你自己嘅套嘢， 陽奉陰違咯，即係 我估啫嚇。 又唔係咁講，我開會照開拖 嘅， 即係 咩照開拖嘅？ 即係有嗰句講嗰句。 哇！咁你忠誠喎，如果咁就 係啊，咁即係你從來都 你會唔會當 即係唔係因為你係議員咁，我係學生咁，我知理論上即係。咁你係 professor 啫，咁你係律師啫。 你唔會當面叫四方就四方噶？ 又唔會，我都唔知咩叫四方。 冇理由 知啊！你有冇叫 NBA 人咧？咁樣